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六十六集，前往河南。唐范他们一路从京城出发，走陆路前往河南府。随周将薛灵留在北镇府司坐镇，他自己则带着连同庞琦在内的二十名亲卫与唐范他们一道，以钦差的名义南下。这个案子虽然不是十万火急，但也是人命关天，尤其还牵涉到地灵被盗，刻不容缓。大家起先都骑马而行，但赶了两天路，差距就逐渐显露出来了。锦衣卫都是一帮大老爷们，皮糙肉厚，又经过随州地狱般的训练，早就磨砺得铜皮铁骨一般。话说回来，就算没有随州的加强训练，对他们这种武官来说，骑马赶路也是小菜一碟。但刑部的文官们可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是成天坐在衙门里的，干得最重的活计也不过就是端茶送水，突然连续骑马骑个两天，那真是骨头架子都能散掉了。而且难以启齿的是，每个人两边大腿内侧全都磨出了水泡，有的还破皮出血了，火辣辣的疼。汤范身为钦差正使，自然要有当领导的样子，无论如何都能咬牙坚持。倒是随州很快发现了这帮文官不济事，让锦衣卫们放慢步程，还拿出膏药给唐范他们涂抹伤口。领导都能坚持，底下两名司员自然也不好抱怨什么，反倒是尹元化死活不肯再骑马了，强烈要求坐马车。锦衣卫早就看不惯这帮文官了，不过他们也知道随老大跟唐范私交好，据说这位钦差正使还借住在随老大家里头呢。而这个尹元化一路上话里话外都跟唐范过不去，两人显然不是一路的。他们不敢取笑钦差正使，自然将炮火集中到了尹元化身上。这个挤眉弄眼， 哎，有人还以为自己是出来玩的呀，还坐马车，要不要再弄个珠帘掀一掀呢？啊，跟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似的，那什么半遮脸未雨先羞啊。 那个跟着怪笑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小媳妇儿？莫非你连她没穿衣服是什么样都见过了？ 彼时大伙路过官驿停下来打尖歇息，唐范与随州是政府钦差，大家图个自在，不愿意连吃饭都跟领导一桌，所以他们俩就单独一桌，尹元化与刑部两个司员一桌，其他锦衣卫则各自分散着坐。隔壁桌这些话一入耳，尹元化就听了个一清二楚。他哪里不知道这些人是在说他，当即就勃然大怒，将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放，腾地起身。 你们说谁呢？ 不站起来还好，这一站起来大腿顿时阵阵抽筋，尹元化疼得龇牙咧嘴，又引来那帮锦衣卫一阵大笑。唐范虽然也不待见尹元化，但此行他身为正使，又是尹元化的上司，当领导就要有当领导的风度，也不能错使尹元化就这么被取笑，就用筷子的另一头戳了戳随州的手臂。随州轻咳一声，一双锐利如电的眼神扫向一干手下，后者齐齐停住笑声，立马埋头吃饭。吃了饭之后，尹元化就打定主意不肯骑马，非要坐着马车前往河南了。两个司员同样苦不堪言，用渴望的眼神巴巴地瞅着唐范。唐范面色有点古怪地问， 你们当真要坐马车？ 司员们还没敢回答，应援话就道： 一定要坐马车，下官不比大人，没有钦差正使的名头压着，舒服要紧，不怕被人笑话。 他还顺带暗讽了唐范死要面子活受罪。下个官驿未必有足够的马匹，你们换成了马车之后，若是后悔，可就得一直坐着马车到河南了。他越是这么说，尹元化越觉得唐范是在故意刁难自己，就非要坐马车不可。言已至此，唐范友情提醒过了，他们不听，那就由得他们去了。他便让官驿的驿丞准备好马车，车厢还算宽敞，足够尹元化和两个司员坐进去。驿丞那边又找了个车夫给他们，到时候马车到达目的地，正好再由车夫驾回来。三人一见车厢之内还铺着软垫，这可比在马上舒服多了，就都高高兴兴地上了马车。结果刚驶出几十里地，尹元化等人就知道刚刚唐范听说他们非要坐马车之后，为什么露出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了。因为这马车比骑马还要颠。出了京畿地界，路况就一段不如一段，坐马车往往不比骑马轻松。但尹元化没想到这点，还非要往火坑里跳，拉都拉不住。他被颠得都快吐血了，五脏六腑仿佛跟着移位似的，那感觉真是难以言喻，谁做谁知道。可偏偏他还不能向唐范提出自己要重新骑马，因为就算提了也没有马给他骑。尹元化欲哭无泪，终于尝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了。不单是他，程文和田轩二人也都是肠子都快悔青了。如此颠了一路，在三个人快要把魂儿都颠出来之时，终于到巩县了。早在一行人到达巩县之前，巩县何县令就已经带着人在城外官道旁边的驿亭翘首以盼了。 大人，要不您坐下来歇歇脚吧。 旁边陪同出营的县城被他不停地走来走去都快看晕了，忍不住出声道。除了县城和一干县衙里大大小小的小吏之外，原本还有本县不少贤达士绅想跟过来，但都被何县令拒绝了。他现在一脑门官司，哪里有功夫再带着这些人在钦差面前招摇。面对着自己能够信任的县城，何县令也没有掩饰自己脸上的焦虑。 哎呀，老弟呀，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上差可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他们是来查案子的。说到底，这地灵在我治内出了事儿，一个弄不好，我这乌纱帽就不保了。 大人，您如今再烦恼也没用，倒不如好生配合上差，再在上差那里疏通活动一下，让他们回去替您说说情，说不定能大事化小呢。 哎，这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我这县令当得真倒霉，这想我前任和前前任啊，这留下无数烂摊子，这偏偏地灵一直无事，那些烂摊子还得我去收拾，功劳也无人知晓，反倒是现在地灵，这地灵一出事，这责任全落我头上了。 县城心想，谁家官员任内没摊上一两件烂事儿？哪里有一辈子的太平官当啊？偏你自己怕事就怨天尤人，也不想想怎么巴结好即将到来的钦差，这样还指望什么前程啊？不过谁让自己身为下属呢？虽然如此想，但他仍然好生安慰了自家县令一番。就在他们说着话的时候，一队人马由远及近缓驰而来，烟尘滚滚，后头仿佛还跟着一辆马车。何县令二人走了出去，便有小吏过来禀报说前面便是钦差人马。 哎，快快随我过去迎接。 何县令正了正衣冠。车马速度不快，前面的提起似乎是有意放慢步伐等着后面的马车。过了一刻钟左右，早就已经出现在视线中的人马这才到了跟前。被其他锦衣卫簇拥在中间的是一个身穿五品文官官服的年轻人和一个身穿飞鱼服的锦衣卫。何县令忙迎了上去，拱手道： 巩县县令何浩斯见过上差。 虽然分不清哪位才是正事，但这么行礼总是没错的。刑部下发的公文上也写了，来的钦差正使就是刑部河南亲礼司的郎中唐范，副使为锦衣卫北镇抚司代镇抚使随州。不过既然正副使都在这里，那后头马车上坐的又是谁？难道是更为重要的人物吗？何县令忍不住眼神瞟向后头，却见文官旁边的锦衣卫稍稍侧开一些距离，以示自己与文官的身份差距，并开口证实了何县令的猜测： 这位是河南清理司郎中唐大人，来此行正事。 唐范风尘仆仆地下了马，对何县令还以一礼： 何县令不必多礼，我等连日赶路，还是先找个地方坐下来再细说吧。 是，下官早已备好官驿，并命人备好饭菜热水，还请诸位上差一步现成啊，离此处不远就是。 唐范点点头： 那就请何县令带路吧。 一行人到了城中官驿，何县令确实早就让人准备好一切了，连换洗的干净衣物都有，称得上体贴。不过唐范等人因为还要跟何县令吃饭会谈，所以也只是匆匆洗漱一番，换上另一套备用的官袍。等到众人大多都进去了之后，那辆驶在最后的马车这才缓缓而至，停在官驿门口。何县令这人好奇心重，偏偏又没有用在正道上，他早已在脑海里脑补出了不少版本，包括钦差大人出门查案不忘带着娇美小妾等等。见马车停下来，也忍不住停住脚步，回过头想看看里头出来的究竟是什么人。车厢里伸出一只手将车帘子慢慢地掀了起来。何县令心道：这手白是够白了，可惜怎么长得跟鸡爪子似的，一点美感都没有。紧接着一颗脑袋从车厢里冒了出来，何县令不禁吓了一跳，这才发现是张男人脸，压根就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那男人面容惨淡，两眼无神，眼睛底下两个黑青黑青的眼袋，看着像是病得很重。不过见他身上还穿着从五品的官袍，何县令忍不住凑上前去问： 敢问这位也是钦差吧？下官巩县县令何浩斯。 还没等他说完，对方上半身从马车里探了出来，像是要下马车，结果面上一阵扭曲，忍不住随手抓住身边的东西稳固身形，低头呕吐起来。而他抓住的正是已经木然了的何县令的衣袍。何县令没事找事，沾了一身秽物，这下子正好顺道跟着唐范他们一道更衣沐浴了。因为没有随身带着换洗衣物，还得忍着身上的酸臭味跑到自己县衙里去换，一路上都没人敢靠近他，甭提多倒霉了。何县令也是一肚子火发不出来，谁让他自己好奇心重呢？对方不仅是中央官员，品级也比他高，何县令也只能是捏着鼻子自认晦气了。结果他这头赶回县衙，才刚换好衣服，又听说钦差那边正在找他，只得急匆匆地往官驿跑。进了官驿，唐范等人已经梳洗整理一番，不复满面尘土的模样，看上去虽然仍旧一脸疲惫，但总算光鲜多了。唐范对何县令道： 我等为何而来，想必何县令也清楚吧。 是，但请上差垂询，下官知无不言。不过诸位大人是否还未用饭呢？不如先用了饭再说。 何县令若还未用饭，不如坐下来一道吃，边吃边说。何县令正好也想借着这个机会给钦差诉诉苦，便恭敬不如从命。官驿伙食不错，当然唐范等人都是从京城来的，何县令也不敢怠慢，连厨子都是从县衙临时调过来的，做的都是地道的河南菜，八宝布袋鸡、红烧羊肉、滑溜鱼片，全都是肉香四溢。随州等人倒是没有怎么样，连唐范习惯了马上奔波之后也觉得还好。反观尹元化和程文田轩三人，因为马车一路颠簸，吃什么都没胃口，眼下闻到肉味，脸上清清白白，忍不住捂住嘴往外跑，扶着廊下又吐了起来。可惜肚子里已经空空如也，连胆汁都吐不出来。何县令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这几个人因为晕车肯定就吃不下大鱼大肉了。唐范见何县令有点无措，便跟他说道，让厨下弄几个清淡的素菜，再上几碗小米粥，给我也来一碗，再给他们三个另开一桌，免得闻到肉味吃不下去。 不必另开一桌了，下官还是坐在这里就好。 尹元化走了进来，虚弱道，他之所以主动请缨，千里迢迢跟着唐范来到这里查案，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抢功劳，二，抓小辫子。而且这些都是经过梁侍郎默许的，副手跟着出行查案更是名正言顺。唐范对他的小算盘自然一清二楚，见他坚持便笑了笑，也不勉强。那好。偌大的饭厅里只有一桌，坐着唐范、随州、庞琦、尹元化、何县令，还有两名清理司的司员以及巩建的县城主簿等人，其他人员都在隔壁间，打扰不了诸位大人的清静。大家饥肠辘辘，也顾不上谈公事，见菜肴陆续端上来，互相谦让了一下，便都陆续起筷。尹元化坐在唐范旁边，见他吃一道肉就要品评一番，还不乏惋惜的道， 哎，尹兄，可惜你今天吃不了，这虽然是同样的食材，但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与京城的不同。莫怪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若是能天天吃到这般鲜美的八宝布袋鸡，我就是在这里常住也愿意啊。 何县令当然知道唐范这是在说客气话，称赞他这个东道主，便也跟着劝唐范多吃点多吃点。那头巩县的县城与主簿等人有意巴结随州庞琦，他们都主动挑着话题闲聊，活跃气氛，饭桌上的氛围倒是异常热烈。只苦了一旁的尹元化，一声声肉字入耳，他觉得自己刚下肚的小米粥又开始翻涌起来，心里早就把唐范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好不容易用完饭，尹元化心说总算可以休息了吧，没想到唐范将筷子一放，对何县令道，现在吃饱喝足了，也该谈谈正事了。尹元化忍不住道， 大人，正事明天再谈也不迟吧，今日大家都挺累的了。 唐范点点头，千里奔波大家辛劳我是知道的，不过我们既然身负重任，就先该将正事了解清楚再说，你若是累了可先下去歇息。尹元化心想，我去休息了还跟来干嘛，便咬着牙一字一顿道， 大人，下官不累，尚可坚持。 我就知道尹兄一心为公，任劳任怨，真是我辈楷模。调侃完尹元化， 他转向何县令。公文上毕竟言简意赅，许多细节不甚了了，还请何县令将此案重新描述一遍。何县令心道，终于来了，赶紧坐直身体，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起来。